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言情小说， 在哪一颗心上入睡， 以致如此呼唤黎明？ 呼唤黎明， 我们相依， 相依， 夜色的美丽，如此深爱， 深爱。夜中 情，黎明前是这子夜的柔情， 子夜柔情。 您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子夜柔情，请听赵照的长篇小说上集回顾。贺佳音追求廖宇失败，小柳追求美刀也不顺利，美刀追求上集回顾。贺佳音追求廖宇失败，小柳追求美刀也不顺利，美刀追 丫说要把这事贴我网站上去，这也忒缺了。 哎，你不是说跟他没事儿吗？你到底跟他干什么了？ 没，真没干什么呀。丫说要明天跟我谈。 明天是决赛，我再跟你说一遍。 我靠，输你有眼光。 万征看见佳期了，跟周围的人说着劳驾，就往那儿走，就像被钉在那儿了。后边有观众示意万征挡了视线。万征呆呆的， 你看看你自个儿也挺好的，你说你弄成这样，你这何必呢？我要是知道你这么表白， 很大的决心，不知道是终于被小柳的诚恳打动了，还是想先把他赶紧打发了。他张了张嘴，费劲儿的伸出两个指头，费劲儿的说出一句话。 俩月。 播放结束，佳音腿颤抖着走了出来。菲菲问，请问这位选手要唱王菲的哪一首歌呢？不觉得逗的方式说笑，扑扑扑火，这火看起来肯定挺大的。 音乐响，灯光暗， 我妹妹是第一次参加这么正式的比赛，您看我能不能和她一起唱啊？他向导播室的方向问，费一个在台上，一个在台下，正眼神非常暧昧地对视着。 万征慢慢的， 佳期竟先怯了下去，远远的虚弱地喊了一声：“哎！” 正拆台子的胜利从佳期身边过，顺嘴问道。佳期，你男朋友来了吗？万征犹豫了一下，是否要把佳期与苏菲菲相互介绍，但他马上打消了这个念头。他跟 你忙你的吧，我给你留个电话，咱们改天单约吧。 万征着急了，哎，别，没正经事儿。万征看了佳期一眼，目光里的责怪溢于言表。他对苏菲菲说。有什么正经事儿，比见着你更正经。他揉着胸口，就跟缓不过来了似的。 姥姥在门口大声叫着，佳期，怎么着啊？ 佳期无助地看着自己家的人，又看看万征。 万征看佳期还不走，很嫌碍事儿。你先走吧，我还有事儿。